哋一齐回到好耐好耐以前。动物农庄，作者佐治奥威尔，译者蔡伟全，南出版。第三章。他们走到大汗淋漓，上气不接下气，不过努力的确换来成果，收割到的干草比他们原本所期望的更加多。做事有时真是很辛苦，这工具全部都是为人类而不是为动物设计。再说，因为动物不可以用任何要靠双脚站起来用的工具，令整件事变得更加困难。不过每次遇到难题，一班猪都很聪明地想到解决办法。而由于马熟悉田野上面每一寸的土地，他们甚至乎比宗师先生和他班手下更加懂得怎样去除草和爬地。猪并没有真正落手落脚去劳动，而是负责指挥和监督其他动物做事。基于他们拥有超凡的知识，所以由他们来领导大家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博萨和高露华会将割草机和爬车绑在身上，然后在田野间缓缓而行。现在当然不再需要用马衔和缰绳，猪就在后面跟着，一直帮他们打气， 加油啊同志， 又或者提醒他们 停了停了同志。 每一只动物都有轮流帮手翻动和收集干草，就连一班鸭仔和母鸡都在烈日下辛勤劳动足全日，用嘴夹住细碎的干草来回奔波。最后他们被宗师先生和他班手下用少两日时间就完成收割。咁都不得止，今次还是农庄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收成。因为鸡和鸭都金睛火眼，就连最小的一条草都没放过，所以完全没有浪费到任何干草。而且农庄里面的动物连一啖都没有偷食过。整个夏天农庄里面都运作得很畅顺，整班动物从来都没试过这么开心。现在他们每一啖食物都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喜悦，因为这食物终于真正属于他们，是由他们自己为自己而生产回来，而不是由主人施舍给他们。没了有如寄生虫一样的人类，现在大家都多了野食。虽然大家做事都还是很生手，但是得闲的时间依然多了。他们遇到很多困难，例如年底收割小麦的时候，因为农庄里面没有打麦机，他们唯有用土法，要用脚猛地踩些麦粒，再用口大力吹走甩出来的麦糠。即使是这样，凭着几只猪的机灵和博萨满身的肌肉，他们都总是关关难过关关过。成班动物尤其敬慕博萨，在宗师的年代他已经非常勤力，现在他简直是一只马顶三只。有阵时你几乎以为整个农庄的工作全部都是由他负责。由朝到晚他都一直在这里推下这样拉下那样，总之哪样工作最辛苦你就会见到他做紧哪样。他叫了其中一只公鸡每朝在其他动物开始做事之前半个钟叫醒他，等他可以在最需要帮手的地方义务劳动一下。他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挫折的回应都是，我会更加努力工作。而这句说话亦成为了他的座右铭。其他动物亦都因应能力而尽自己本分，譬如母鸡和鸭仔在收割的时候只是执返些麦穗就执了五桶回来，大家都不会偷食，又不会埋怨自己分得少食物。以前成日出现的拗叫打交和争风呷醋现在几乎都没了，亦不会射博，几乎不会了。是的，莫莉有时朝早不是很起到身，做事的时候有时又会说因为脚趾夹到石仔所以要早些走。猫的行径都有少少奇怪，大家很快就发觉一有工作要做的时候就永远找它不到。 佢会突然失踪几个钟，然后到食饭嘅时候或者挨晚做完嘢后，佢又若无其事咁走翻出嚟。但系佢每次都俾到个听落去好合理嘅理由大家，然后一脸无辜咁发出咕咕嘅叫声，令大家冇办法唔相信佢。老卢班哲文喺起义之后都冇乜点改变过，佢做嘢同以前喺宗师时代一样咁慢条斯理。佢从来唔会卸膊，亦唔会请缨帮手。佢对起义同起义嘅成果都冇意见。当有动物问佢而家系咪生活得开心过以前，佢会话： 我哋家奴条命好长嘅，你几时会见过有奴死啊？ 其他动物唯有接受呢个虚无缥缈嘅答案。星期日大家唔需要工作，比平时迟一个钟头先食早餐。早餐后有个每星期一次风雨不改嘅仪式。首先系星期礼，斯洛波之前喺马具房揾到一块属于宗师太太嘅绿色旧台布，佢用白漆油喺上面画咗一只马蹄同一只牛角。每逢星期日，呢面旗就会升上农庄前院嘅旗杆上面。斯洛波解释，支旗用绿色是代表英格兰辽阔的草原，而马蹄和牛角就象征着终于推翻人类之后将会成立的动物共和国。星期礼之后，所有动物一起去到大谷仓开大会。在这个会里面，他们会计划来近一个星期的工作，提出议案，然后大家进行辩论。每一次都是得几只猪提出议案。其他动物虽然懂得怎样投票，但是从来想不出自己的议案。斯洛波和拿破仑是辩论当中最活跃的两个。大家发现他们两个永远都有不同的意见。如果是但一个提出建议，另一个就一定会反对。有时甚至当大家讨论一些毫无争议的事，例如将果园后面的牧场拨给退咗休的动物做休憩场地。就算大家都冇异议，佢哋都会为究竟几多岁先至可以退休而大拗一餐。每次大会都会以大合唱樱岛众兽作结，而下昼大家就会喺各种休闲娱乐活动中度过。猪将马具房腾出嚟做佢哋嘅指挥部，每逢到挨晚嘅时候，佢哋会喺嗰度读由农舍搬翻嚟嘅书，学习打铁、锯木同其他工艺。斯洛波亦都忙于帮其他动物筹组佢所谓嘅动物委员会。对于呢件事，佢可谓乐此不疲。佢为母鸡筹组咗个鸡蛋生产委员会，为与牛组成咗牛尾清洁联盟，为野生嘅同志组成咗再教育小组，目标系要驯服老鼠同野兔，为绵羊组织咗雪白羊毛运动。仲有好多花款，数都数唔晒。除此之外，佢仲开埋班教读书同写字。整体嚟讲，呢啲计划都系失败嘅。举个例，尝试驯服野生动物呢件事，几乎一开始就已经胎死腹中。佢哋嘅行为同以前都系差唔多。当大家对佢哋慷慨嘅时候，佢哋就贪得无厌。猫加入咗再教育小组，而且有一排都相当活跃。有一日，有动物见佢坐咗喺屋顶上面，同几只麻雀隔住一段距离倾偈。佢同麻雀讲：而家所有嘅动物都系同志嚟，只要愿意，任何一只麻雀都可以企上佢嘅爪上面休息。不过班麻雀始终都仲系同佢保持距离。虽然系咁，但系读社班就非常之成功。入秋的时候，几乎每只动物或多或少都学识了几只字。猪已经可以很流畅地看书和写字，狗学阅读都学得不错，不过就除了七戒之外，什么都没兴趣读。山羊妙慧阅读能力好过几只狗少少，有时挨晚他会在垃圾堆找一些报纸出来读给其他动物听。班哲文的阅读能力不会差过任何一只猪，但是他偏偏不肯运用这项才能。对他来讲， 根本冇乜嘢系值得一读。高老话学咗一大堆字，但系唔识得点样将佢哋摆埋一齐嚟用。博萨去到尽，只系学到个四字。佢可以用题喺地下嘅尘土上面写出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收起对耳仔，望住呢几隻字，揈下佢执额毛，出尽奶力尝试去谂起下一个系咩字，但系最后都唔成功。间唔中佢真系会写得出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但系呢个时候佢又会发觉自己已经唔记得一、二、三、四点写，最后佢决定识头嗰四个字就够晒数。佢会每一两日就练习下写呢几个字，帮助下记忆。莫莉除咗自己个名嗰两个字之外，其他字都唔肯学。佢会用树枝好整齐咁排呢两个字出嚟，再用一两朵花装饰下，然后围住呢两个字一路转一路欣赏。其他动物都只系学得识个一字，所以绵羊、母鸡同鸭呢类蠢啲嘅动物冇办法记得熟七戒。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斯洛波宣布七戒其实可以简化为一句格言，就是四脚好两脚坏。他说这句已经包含了动物主义最重要的原则，只要完全理解这句说话，就可以远离人类的不良影响。一班雀仔最初反对这个讲法，因为他们好像都只有两只脚。不过斯洛波成功说服他们，这个并不是事实。他向雀仔解释， 同志，雀仔的一对翼是推进器官，而不是操纵器官，所以翼应该被视为是脚。人类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对手，他们所有的坏事都是用对手做出来。 雀仔不是很明白斯洛波那些咁长咁深奥的词语，但是他们都接受了这个解释。其他小动物也都开始去学习这句新格言，四脚好两脚坏，之后写了在谷仓最埋那埲墙上面。这六只大字比起他们下面的七戒还要大。当绵羊慢慢背熟句格言，就开始越来越喜欢这句说话。他们睡在田野上休息的时候，间唔中就会大叫， 四脚好两脚坏，四脚好两脚坏， 一直叫足几个钟头都不肯停。拿破仑对斯洛波的委员会完全没有兴趣，他觉得教育下一代比起对已经成长的动物做任何事都更重要。咁啱卓斯同蓝玲收割干草之后，冇几耐都分别生咗只狗仔，加加买买一共有成九只咁多。狗仔一戒奶，拿破仑就将佢哋从妈妈身边带走，话要负责佢哋几个嘅教育。佢带佢哋入马具房，爬上一趟楼梯，去到个阁楼度。之后佢将佢哋一直收埋喺嗰度。慢慢农庄入面其他动物都唔再记得起佢哋曾经出现过。至于牛奶消失之谜，最后都解开咗。原来啲奶系捞咗入猪嘅饲料度。夏风吹过，果园里面嘅苹果开始成熟，跌落嚟遍布喺园中嘅芳草上面。所有动物都理所当然咁认为大家可以平均分享到呢啲苹果。但系有一日，命令传落嚟，话所有苹果都必须要先收集到马具房，由猪首先享用。其他动物对这个安排颇有微言，但是都做不到些什么。所有猪对这件事都一致同意，连斯洛波和拿破仑都没有任何争辩。他们派了史叫拿去跟其他动物解释为什么有必要这么做。 各位同志，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这班猪这么做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和特权。其实我们当中有好多都好憎饮牛奶同食苹果，我自己就已经唔系好鍾意啦。但系我哋要食呢啲食物，唯一嘅原因 是因为要保持自己身体健康。同志，科学已经证明了牛奶和苹果含有一些对猪的健康有关的重要物质。我们猪是靠食脑的，而整个农庄的管理和组织都是靠我们背起。我们以日计夜地为你们谋福利，喝牛奶和吃苹果都只是为了你们。你们明不明白？如果我们猪不能够履行我们的职责，后果会是怎样？宗师就会回到你。没错啊，宗师就会回到你。史叫拿用恳求的语气摇住尾巴，两边踱来踱去，继续讲：同志，我很肯定你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会想见到宗师回到你，是吗？如果说有什么是班动物绝对没有意义的，那一定是不想宗师回你。所以当件事是这样浅述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没什么可以再讲。要确保猪的身体健康的确很重要，所以大家都没有再争论，一致同意将牛奶和跌下来的苹果，还有当苹果熟悉后的第一批收成，全部都留给班猪享用。第四章，无下将尽，农庄里面所发生的事已经传遍大半个郡。每一日，斯洛波和拿破仑都会派大批白鸽飞到附近的农庄，去话他们知动物农庄起义的事，同埋教他们唱《樱岛众首》。这段期间，宗师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威灵顿的红丝巴入面，向周围的人呻，自己竟然被一班已打碌动物兵团由自己的物业赶走，真是好不公平。其他农庄主人口头上都说好同情他，但其实都没有实际地帮过他手。他们暗哑底还盘算着自己有没有办法可以从事件中得益。好彩动物农庄旁边两家农庄的主人可以说是世仇，其中一个叫胡木农庄，是一个很大但又缺乏打理和落后的农庄。农庄里面生满了野树林，牧场破烂不堪，树篱亦不堪入目。农庄主人飘琼顿先生是一个随和的乡绅，他大部分时间视乎季节，如果不是花在钓鱼度，就是花在打猎度。另一个农庄就小一点，打理得好一点，叫偏田农庄。他的主人费特力先生是一个既强悍又精明的人，出了名经常同人打官司，同埋向人开天杀价。他们两个都很不喜欢对方，不喜欢到甚至连谈怎样一起维护大家利益都达成不到共识。尽管如此，在动物农庄发生的起义令他们两个都很震惊。他们为了要想办法不被自己农庄的动物知道得太多，都食不安睡不落。起初他们嘲笑由动物自己管理自己，说他们一定挨不过两个礼拜。他们周围同人说，庄园农庄的动物之间成日打到你死我活，大家都就快会饿死。这里他们很坚持要叫回庄园农庄，而不会接受动物农庄这个名字。当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去，那些动物很明显还没饿死。费特力和飘琼顿就转了口风，开始抹黑动物农庄里面所发生的事。他们说班动物要吃自己的同类，彼此又用烧红的马蹄铁折磨对方，还共享自己的老婆。他们说这一切都是违反自然定律的结果。不过大家始终都没有完全相信这些讲法，传到动物耳边的是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的故事，描述农庄里面人类被赶走而动物可以自治的一片乐土。于是在这一年，乡间出现了一波又一波反抗的浪潮。 一向温顺的公牛突然狂性大发，羊群为食三叶草而冲烂树篱，乳牛踢射装牛奶的水桶，猎马不肯跳栏，还专登向猎人想他们去的反方向跑。更重要的是，鹰岛众兽的旋律以至歌词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传遍每一个角落。人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难以抑压自己的愤怒，但是他们都扮到不屑一顾这样，他们会说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可以接受自己唱一首这样的垃圾，就算他们是只动物都难以理解。任何被人捉到唱这首歌的动物都会当场受鞭打，但是这样是阻止不到首歌流传开去。乌冬鸟在树篱上唱，白鸽在榆树上唱，歌声融入了铁匠铺的哼唱声和教堂钟声的旋律之中。当人类听到的时候，他们打从心底打起冷震，因为他们听到的是预示自己末日的丧钟声。到了十月初，当小麦收割好并且堆叠整齐，当中有部分还已经打好麦剥埋壳，一对白鸽突然从晴空中回旋而至，惊惶失措地降落到动物农庄的前院上面。仲斯先生和他的手下带着另外六个胡木农庄和偏田农庄来的人，推开了五竿闸，沿着马车路走向农庄。他们个个手上面都揸着支棍，只有仲斯先生一个是拎着支猎枪，在前面昂首阔步带领着其他人。很明显，他们打算要重夺农庄。这件事其实大家一早已经预咗会发生，所以早就做好准备。斯洛波做了今次防御行动的总指挥，因为他之前在农舍找到本关于海撒大帝征战的旧书，详细地研究过入面的战术。他很迅速地下达命令，几分钟之内所有动物都已经各就各位。正当人类向大本营步步进逼，斯洛波终于发动第一波攻击。首先，全部35只白鸽飞到人类头上面，来来回回地打转，从半空中向他们的头顶排泄。当人类正忙于应付，一早匿定在树篱后面的白鹅一涌而出，疯狂地啄他们的小腿。但是这个只是一场小型的前哨战，目的是要为对方制造多少混乱，而人类很轻易就用棍赶走了班白鹅。现在斯洛波要发动第二波攻击，他率领着妙维、班哲文和其他所有绵羊奋力冲向敌人，不停对人类脚踢屁股撞，作出全方位攻击。而班哲文转身就用马蹄一扫重击人类，但是手执木棍脚着马钉靴的人类实在太过顽强。突然斯洛波一声尖叫下，指令大家撤退，所有动物马上转身拔足狂奔，跨过入口避入前院里面。人类发出胜利的欢呼，他们以为真是如他们所料一样，动物很容易就会节节败退，在他们乘胜追击下了散于溃。其实他们正正中了斯洛波的下怀，当人类入到前院，一早埋伏在牛棚的三只马、三只牛和其余的猪突然出现在他们后面，截断他们的退路。斯洛波立即下令进击，他自己直冲向宗师。宗师见他扑埋来，就举起猎枪开火，子弹擦过斯洛波背脊，划出一条血痕。后面的一只绵羊应声倒地，一命呜呼。 斯洛波二话不说，旋即将准备好的15嚿石头掟向宗师双脚。宗师跌咗入一大督牛屎之中，手上的猎枪亦跌落一旁。但是最得人惊的场面是当博萨好像一匹种马一样，用后脚撑起自己，然后用前脚的蹄铁向敌人猛烈攻击。他第一下就踢中胡木农庄一个后生马官的头壳，个后生仔即时跌落泥上，奄奄一息。眼见如此，有几个人即刻掉低木棍想拔足而逃，但是恐惧好快就降临他们身上。下一秒，全部动物都追住他们，他们有人被动物刺中的，有被他们踢亲的，有咬到的，有踩到的。农庄里面每一只动物都以自己的方式向他们报复，就连猫都突然由屋顶跳到一个牛仔膊头上面，不断搲他的颈，痛到他大叫起来。突然这班人类发现入口畅通无阻，就谢天谢地地冲出前院，然后搏晒老命地跑出大路。他们一路走，一班白鹅就在后面一路叫住，一路啄他们的小腿。所以就在5分钟之内，他们就同入嚟时一模一样咁冇面嘅方式仓皇截腿。好快，除咗一个人之外，其他全部都走晒。喺前院里面，博萨用蹄轻轻踢嗰个趴咗喺泥上面嘅马官一下，想将佢反翻转，但系个后生仔喐都唔喐下。 佢死咗。 博萨好内疚， 我冇心噶，我冇留意到自己钉咗蹄铁，唉，有边个会相信我唔系专登咁做？同志，唔好感情用事。 斯洛波一路讲，伤口仲一路滴紧血。 战争就系战争，只有死咗嘅人先至系好人。我唔想夺去其他动物嘅性命。就算是人我都不想。 博萨热泪盈眶，再一次重复。 突然有人提起， 你们有没有见过莫莉啊？ 莫莉真的不见了，大家怕了一轮，怕人类可能会伤害她，或者甚至已经掳走了她。不过最后大家发现她在自己的马棚里面，将个头埋咗喺食槽入面嘅干草之中。原来当佢听到第一下钟声，就已经走夹唔到，匿埋咗。大家揾到莫莉之后，翻到去前院，发现嗰个马官原来头先只系晕咗，啱啱已经苏醒，之后离开咗。大家而家兴高采烈咁重新聚集起嚟。每只动物都大大声回顾翻自己喺呢场战役上面嘅功绩，佢哋立即搞咗一场即兴嘅祝节会，其次奄奄上升，鹰岛众兽嘅歌声一再响起。佢哋为阵亡嘅绵羊举办咗一场庄严嘅葬礼，喺佢嘅坟墓上面种咗一棵山楂树。斯洛波喺坟墓旁边讲咗一番话。他向所有动物强调，如果有需要的时候，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，为动物农庄而死。动物一致决定要创立一个一级英雄军事徽章，并且立即颁授给斯洛波和白萨。个勋章是一块铜牌，本身其实是马房入面找回来的一些旧装饰配件，他们逢星期日和假期都可以佩戴。此外，他们亦追封了一个二级动物英雄勋章给已经离世的绵羊。大家对怎样称呼这场战役作了很多讨论，最后他们根据最初埋伏的位置，将战役命名为牛棚之战。 大家发现宗师先生的猎枪遗留了在泥地上面，而且农舍里面储埋很多子弹，所以他们决定将支枪好像大炮咁放在旗杆下面，以后每年发射两发子弹，一次在10月12日以纪念牛棚之战，另一次是仲夏节以纪念抗争日。